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我哋讲到，杨雪莉怀疑妖楼之下嘅呢一条秘道系通向恶罗海城嘅。恶罗海城呢，又叫做为布壮力十项城，佢同灾难之门都只系存在于昆仑山远古传说中嘅地名，从未载于史册，系传说隐藏响昆仑山最深处嘅一个地方。唔通佢哋真系存在过嘅？燕王墓壁画中嘅嗰座古城，可能描绘嘅就系恶罗海城。不过北方妖魔巢穴同新疆沙海深处嘅无底鬼洞之间又有住点样嘅联系呢？能唔能够响嗰度揾到巨大眼球祭坛？我哋到目前为止仲未有太大嘅把握。喺传说中，古老邪恶嘅恶罗海城同精绝古城一样，喺一日嘅夜晚突然神秘咁消失咗，所以强盛嘅魔国先会一蹶不振。嗰度究竟发生咗灾难或者系变故呢？呢啲都系未知之数。我忽然谂起张迎川所讲嘅：中则有始，遇水而得中道。中道是指中庸之道，正途亦都可以理解成安全保身之道。能啱先雪崩压顶，身陷绝境，但是又柳暗花明，又俾我哋发现咗一条更为神秘嘅通道。呢一条漫长狭窄嘅斜坡通向龙顶冰川嘅最深处，嗰度或者有湖泊，又或者是暗河，有水就一定有路。諗到呢度，顿时增添咗一啲信心。众人在这个缓坡休息了大约半个钟头，由于担心妖塔附近不安全，于是动身继续向下行。这条修筑有土级的洞土隧道，在地下四通八达，好像蜘蛛网。